多长。 想你我想了那么久，春去秋来燕儿又飞走，日日夜夜守着你那份温柔，不知何时能和你相守。 就这样默默想着你， 就这样把你记忆心头。 天上的云懒散地在游走， 你可知道我的忧愁。 就这样 放手， 不管未来的路有多久， 宁愿这样为你守候，宁愿这样为你守候。 天上的云懒散地在游走，